母亲呐、啊，儿行千里啊、嗯，还有什么我知道的，也就是小白羊啊。 是那小白羊吗？ 你听过那个吗？ 啊， 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我这头发这么短就不用了吧？ 啊，那唱跟头发短有关系 啊？没事，你擅长什么你就唱， 嗯、 那就唱这首歌。好，我们听一下啊。 那换一个， 太坏了！ 那换一个其他的，我那儿行千里也可以。 哎，有人点了母亲。 母亲。 对啊，一幕加油。 啊， 那就儿行千里来，我们唱一首儿行千里、啊。 都一样，母亲儿行千里不？ 都表达一个 歌唱母亲或者歌唱。孩子都是一回事儿 啊！对，嗯、来， 一生在天际间，饭菜多吃几口，出门在外没我都忘了，我的那个发音位置了， 没有毛的小米粥。 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摸摸手， 一会儿又把祝福的话装进耳里头。副歌来， 如今又到了。 刚了， 起高了，跳，已经多长时间没唱过专业的歌了？ 啊，民族唱法已经有，至少有三年了吧？ 三年没唱过了啊。 其实民族和流行，它的发声位置还是不一样 啊。 对， 所以这个对你来说转变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对，我用了很长的时间从民族里面跳出来。 啊。 对，我现在再回去的话， 那也是给我一张嘴去学什么民族，我看流行的都是民族。 那时候用钢，那时候学的民族嘛， 啊、 出来找那个找 工作不好找。 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去一个酒吧， 嗯、 啊，然后到那之后， 来近点一幕啊， 到那说人家说你唱首歌吧，我说 OK， 然后唱了，当时我记得唱的是《同桌的你》 啊， 然后就。明天你是否会想 那个张哥以后再也不会卷了 这个敢想都不敢想了 然后人家唱完之后人家说你是学民族的吧我说哎对是但是你民族味有点太重了 不太适合我 们对有点太重了、 啊、 其实当时去哪个场所去应聘可能都差不多人家都会觉得这个流行不够纯粹 嗯 然后后来就没有那时候是在南昌 啊 南昌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就让我想到当年我们就是说是播音系的男生嘛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师傅来三个包子师傅说你该带着 师傅应该说好 所以就是当时因为自己学的这个专业太专了、嗯、反而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 对 就那么想去唱这个反正就是想唱歌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场地 对 没办法是算是迫不得已才改的这个流行吗还是一开始就想好了、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他去学唱歌并不是冲着民族去的 嗯 我敢说99% 我当时是想学那个民族什么北声来老师说你这嗓子你就学你去还是 哇你就是那1%啊 哎呦一听周帆说话我就想起了杨坤、 所以我今天采访的时候我让他带烟头过来 好听所以乙木当时是算是在这个实现梦想的初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坎坷、只是说碰了一些壁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小伙子来说去这个磨平这些问题是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嘛 对我觉得碰壁这些事情都小只要碰不死那继续走 好样的啊就等你这话听着像结束语似的好 大家听见 好现在呢是 结束语 啊好的那一会儿把的话筒就关了现在还有10秒呢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过得太快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和明明和周凡一起聊聊他们的歌唱梦想一会儿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